不出一如人民就全掉进了他剩下的心情 yeah, yeah, 明知是陷阱心走火走火 gotta get to her heart yeah, 多危险的美丽 足以着魔的好奇水真的能唤醒 Machine!